永远一抹夕阳多香，有谁懂得欣赏它，有蓝蓝一片云窗之等，有人一直都想它，绵绵一段乐章，有谁懂得吟唱，慢慢一抹柔光只等只等，有人为它绽放。 没错，这就是华晨宇的歌声哈。华晨宇呢，自从参加了音乐挑战节目《天籁之战》之后，改编的《我的滑板鞋》《西游记》等等的作品，接连让观众是眼前一亮。网友呢，纷纷也是表示对他的路转粉。如何做到24小时改编一首神曲呢？出道3年又有什么样的成长呢？今天在音乐导航的春节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专访华晨宇。 华晨宇参加了音乐挑战节目《天籁之战》后，变身天籁唱将，与有备而来的素人歌手们同台竞技。如何在24小时内顶着压力献上好音乐，越来越吊人胃口的音乐节目，给了花花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这个节目最吸引我的其实是，它是可以在，它有一个难题，就是，他要让你改编这些歌曲，而且拿到这些歌都是陌生的，甚至可能就是你完全没有听过的歌，你要在24小时把它改编了。其实这个是很吸引我的，因为，我也想看一看我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能够在24个小时之内把它给做好。对，我碰到滑板鞋就是很崩溃，一个是滑板鞋，一个就是那个西游记。对，就是我在碰到滑板鞋跟西游记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就很没有底。对，就是因为我一拿到这首歌，其实在知道这首歌的当下，我其实脑袋就开始在转了，就是在想怎么来改编了，已经没有在录节目的状态了。对，就是，所以我其实很没有底气，然后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然后就会逼自己，真的是把自己逼到了极限。其实还好，就是我自己就是因为我其实一直都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对，所以其实像我最早期在参加那个选秀，最早期参加那个选秀节目出来的时候，我的选秀里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去展现我创作的这一部分，对，然后，但是我其实一直会创作，对，就是只是说我觉得那个选秀节目就是我唱好歌就可以了，他也不需要你一定要去突出这个创作东西， 但是目前像我就是，我是那种就是你给我挑战，我如果接受了，那我必然会去挑战，就那种。所以说像天籁之战是，它是我没有办法，就它逼着我得去创作，因为我的时间有限，再加上时间有限的话，我要改编，我要把它在这么短时间内变成我的东西，必须得重新创作，所以我也是没办法。但如果要是这个节目要是纯唱歌的话，可能我也不会去告诉大家我会这些，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小的能力而已，就是说它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天天把它拿出来去告诉大家的那种啊。 在音乐里，华晨宇认真又谦逊，新生代的眼界、胆识、能力令老将们忍不住感叹。而在现场的花花，那部天下唯我独尊的自信又仿佛在向你宣誓，他就是为舞台而生的。 因为其实我自己创作是需要一个我需要一个独处的空间，对，我必须得有这么一个空间。然后而且小黑屋我喜欢它是因为它没有光，对，然后那个人在看不见的时候听觉会变得很敏感，对，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的灵感会更多一些，然后对，主要就是灵感会多一些。其实我做到大部分都是，我以前刚出道的时候做的是，因为我不会玩那个电脑，然后我大部分都是用手机录音笔录，那个用钢琴来录啊，或者是一把吉他来录，然后录完之后给制作人，然后我来告诉他，就是我跟他沟通我的想法，我说哎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加什么，或者这张鼓进来，然后鼓打什么节奏，或者可能会这样沟通一下。然后到现在我其实自己研究了一下那个电脑，然后我自己会编了一个大概的一个东西出来，就是基本上鼓啊，所有的和声啊，然后包括人唱的和声，包括弹琴的和声，包括整个的层次，基本上编出来一个很具体化的一个框架，然后再来给制作人，其实就可以秒懂。然后但是我的制作人非常能力非常强，就是他就是正男，他非常知道我的想法，然后他会把我所有的想法给用细节把它突出来，并且突得非常好，对，包括滑板鞋和这个西游记都是这么一个过程过来的。 在天籁之战的舞台上，华晨宇是唱将，也是神助攻般的存在，为杨坤帮唱，为素人歌手和声，甚至为了留下优秀的歌手而在节目中据理力争。在与素人歌手对话时，更以自己的经历来鼓励对方，让观众为之感动。人们都说这三年华晨宇长大了。 首先一定要自信，对，就是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的音乐，然后像小乔那一期他唱我的那个我管你，就是我其实当时就有跟他说，我说一定要自信，就是因为他当时很担心那个我管你这首歌里面有大合唱，那个就会引领观众一起唱大合唱，小乔有点担心怕现场观众不愿意配合他。那其实当时我就有跟他说要自信，就是你必须打开自己，当你自己自信的时候，就台下自然而然就会被你感染到。就像我其实我管你这首歌刚写完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没有听过，可能除了演唱会上面，那因为演唱会全是我的歌迷，他们都听过这首歌，会一起大合唱。那如果在一些平时的一些演出啊，或者是一些甚至像颁奖典礼这样的舞台上，台下坐了很多不只是我的歌迷的观众，然后那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台下是不可能跟着我合唱的，因为没听过嘛。然后首先第一我就得自信了，我如果足够自信的话，我观众感受到了之后，他们会自然而然被我给带入进去，对，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有的。其实这个不光是，就是不管你是多年唱的歌手还是素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就是有这个东西。 首先没有变，其实是我的心态没有变。对，然后就像我当时在台上讲这些东西，可能觉得很多人觉得其实也许看到之后会觉得哎，花花可能成长了，但其实这些道理我是出道之前也懂这些，就是就只是我没有表现出来，就是所以说我没变的是心态，但是我变化了呢，就是变化就是我在很多时候我可以放开自己来去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像我以前录节目啊，或者是采访也好啊，其实我不太擅长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对，然后像现在我就很就是心里面想了什么当时就可以说出来，然后当然也有在学习，就是也这三年来其实有在去学习，就是如何更好的跟人交流，对，就是然后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我放开了自己的心。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现在还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我是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与众不同，最时尚，跳舞肯定棒啊！这个城市正所有的街都没有，他说将来会找到的，世界会给我答案，星期天在寻找依然没有发现，一个月后我去第二个城市，这里的人们称它为美丽之都，西伯的很快夜幕就要降临，我想我必须要离开，当我正要走时我看到一家专卖店，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啊，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yeah。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摩，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 sing it。 一步两步摩擦，一步一步是魔鬼的步伐，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上，我摩擦。雪空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有时很远，有时很近，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在这美丽的月光下，在美丽的街道上，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摩擦摩擦摩擦摩，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 三点。 一步两步摩擦，一步一步是魔鬼的步伐，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一步两步摩擦，一步一步是魔鬼的步伐，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 感谢各位在短暂休息了之后能够继续的来锁定这家电台，来锁定由肖辉为您带来的音乐导航春节特别节目。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请到一位大咖，那么今天我们的大咖呢就是华晨宇。在上个小节当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了解到呢，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音乐走进华晨宇。 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房中。南屏晚钟 随各位的时间总是那么的短暂。那么明天我们的音乐导航的春节特别节目又会为您带来哪位大咖呢？希望明天你的密切关注，明天见。